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答非所问，也不待阿弥回答，忽然转身就走，劈手掀开内帘，大踏步向外。出帐时迎面撞上一人，展昭直如没看见一般，侧身一让，直直往主帐过去。他是没什么，齐木一罗却是吓得一颗心差点蹦出来，他迅速闪至一旁，解下球场。只此错目功夫，待在当地的阿弥已追将过来，急道： 展大哥。 他亦没空去注意齐木一罗，眼见阿弥就要追出帐外，齐木一罗忽然开了口： 阿弥姑娘。 阿弥猝不及防，硬生生刹住脚步，待看清说话这人时，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： 齐木姑娘，你好了？ 齐木一罗淡淡一笑，苍白的脸上难得出现一抹嫣红，他将手中的球场展开，慢慢披在阿弥身上。 阿弥姑娘，外面很冷。 阿弥愣愣看他，下意识将球场围合，脑中忽然有些混沌，蓦地又想到展昭，忙道： 齐木姑娘，我现在有事，待会儿再来瞧你。 一边说着，一边围住球场，急急追了出去。齐木一罗双腿一软，跌坐在毡上，怀中那个已经空了的铜管咕噜噜滚降出来。展昭还未至帐前，便被守卫拦下。僵持之中，阿弥急急奔过来，扣领结带上的玉铃铛叮叮作响。 展大哥，方才我进去看过，将军已经歇下了。 守卫见阿弥替展昭说话，面色不再那么冷峻，但横于身前的几哥却是纹丝不动。 将军既无宣请，旁人不得擅入。 展大哥。 阿弥的眸中有忧心的焦灼，他不明白展昭这是怎么了。 先回去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 展昭不语，忽地运起内力，一字一句，即便在这狂风肆虐的夜里，也字字清晰。 展昭求见端木将军。 语毕，一干人似有默契般，同时安静下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搅到阿弥几乎快失去耐心，里间终于传来端木翠平静的声音： 让他进来。 阿弥犹豫了一下，没敢跟进去。展昭见到端木翠时，他正从榻上坐起，旁侧的餐案上摆着餐鼎，鼎盖似乎没怎么盖严，有若隐若现的白雾丝丝透出，豆羹的香气满溢。端木翠并不看他，只是出神盯住鼎中透出的袅挪羹雾。展昭，夜半求见，所谓何来？展昭一颗心蓦地沉下去，顿了一顿，忽然笑了： 哼，夜半求见，所谓何来？端木从不这样说话。 果然骗得了一次，骗不了第二次，迟早瞒不过你的。虽然早有准备，但听得他亲口承认，展昭心中还是被什么狠狠碾过一般，有那么刹那，似乎吸气呼气都带断血脉筋骨，钻心般难以承受。 你说你记得宣平明道，都是谎话。 都是谎话，我从未去过宣平，也不知道什么明道，我只记得西岐。 那你怎么会知道宣平还有明道？ 机缘巧合罢了。 将军口中的机缘，对展昭而言比什么都重要，还请将军不吝一言。 端木翠沉默，顿了一顿，忽然抬头看向他：展昭，这里是沉渊吗？ 是。 你是来找我的？ 是。 你认识的那个端木姑娘是什么样子的？展昭一愣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况味弥漫胸间，迟疑道： 将军似乎对沉渊并不陌生。 我知道一点，展昭，我想你之前同我说的你的来历也不全是真的，大家都不是傻子，何必话里有话，云遮雾绕，不妨敞开了说。展昭轻吁一口气，奇怪的心中竟有一丝没来由的如释重负，点头道， 好。 那你坐下说。说话间，端木翠移去餐顶的盖子，低手闻了闻，顺手拿起餐盒里搁着的调羹，想了想又问展昭，你用膳了吗？帐外风声依旧，军帐的木壁被吹得内外震颤，帐内却是另一个世界，难得如此平和温暖。豆羹的香气袅袅如雾，透过这雾气看着端木翠，眉目一时清晰一时模糊，明知他不是要找的人，心中却并不失望，相反的忽然觉得这个端木将军也是一个亲切的朋友，可以毫无负担地同他说说话饮饮茶。端木将军低头用膳，乌黑的发遮住脸庞，却露出颈后一抹晶莹的玉色，展昭移开目光，心中却慢慢柔软下来，轻声道， 端木是我朋友。 你喜欢他啊？展昭没提防他有这么一问，面上微窘，待想找个话题岔过去，正迎上端木翠明亮的目光，只觉无所遁形，讷讷了一回，点头承认， 是。 哦，端木翠哦了一声，很有些小小得意，顿了顿又问，哎，你怎么会到沉渊来呢？ 有人擅开明道，意欲危害人间，端木是瀛州上仙，职责所在不能坐视，我同他一道进了明道，原本力战之下封闭明道屈指可乘，谁知沉渊作怪，端木堕入深渊之中，我希望能找他回来，所以跟了进来。 这是多久之后的事啊？展昭开始没听明白，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， 2000年后。 2000年后？是殷商治下吗？还是武王后裔治下？ 不是殷商，也不是武王，那之后朝代更替，帝王轮转，数都数不清楚。 你说那个端木姑娘是瀛州上仙？ 是。 端木翠拉长调子哦了一声，一时无话，拿调羹在餐顶中搅了搅，只喝了几勺，又兀自出神。哼，杨戬还说我修炼1800年也成不了仙，可见都是胡说的。忽地又想起什么，一笑莞尔。哦，难怪你总不愿说自己的来历。2000年后，2000年后的人长得也不稀奇嘛，你们怎么长来长去还长这样？ 难不成我要头上长角？ 展昭只是这么一说，端木翠却当真细细打量起他来，目光在展昭头上逡巡不说，看得展昭头皮发麻，真怕忽然有两只脚破皮而出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翠忽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，展昭，若是找不到他，你就自己回去吧。 你说什么？ 我说若是找不到他，你就自己回去吧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袭风霜，偶一闪亮。